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和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50集。 训完韩渊，颜征明冲程前一招手，示意他跟上，便率先走了出去。原本蹲在院子中间的水坑一见他出来，立刻仿佛盼到了救星，眼巴巴地望向颜征明，好像一只久在樊笼的鸟。颜征明每次看见他，都觉得看见了多年前的自己，凭空生出一股不养而不知父母恩的内伤来。他屈指弹出一道劲力，不偏不倚地打到水坑脚下的符咒上，将那天衣无缝的一圈符咒撕开了一条口子，里面真气登时泄了，原地刮起了一阵小旋风，水坑得以解放，一屁股坐在地上，操起也不知道哪儿学来的荒腔野调，原地摇头晃脑地嚎叫着。颜征明听了脚步一顿，水坑见势不妙，忙从地上一跃而起，用刚拍完屁股的小脏手揉了揉脸，不修边幅的卖乖。 谢谢大师兄。 他这一番所作所为看得颜征明眼角直抽，最后他终于忍无可忍地甩袖便走，边走便对程前说道， 他将来要是敢照着唐婉秋那模样长，我说什么都要将他逐出师门。 不会的，毕竟是妖后的女儿，我听说一般绿帽子的产物都不会太丑。 并没有觉得好过一点。 颜征明推开自己的屋门，冷着脸对程前一抬下巴，示意他进屋。程前在门口好生磨蹭了一会儿，尽管小月儿离开以后，颜征明屋里的熏香味道已经淡了许多，但一推门，程前还是照例打了个喷嚏。他对着桌案间那株用符咒固定住常开不败的花枝揉了揉鼻子，欣赏了一会儿掌门师兄那一身根深蒂固到骨子里的风雅，暗自叹了口气，感觉可能要混不过去。 掌门， 没你的事了，去吧，明天讲经堂结束后叫雪清来我这里一趟，有点事托他去办。 这时应声出去，颜征明回首带上门，双臂抱在胸前，后背往门扉上一靠，对程前道， 脱衣服。快点，等着我去扒吗？ 我没。 颜征明见他敬酒不吃吃罚酒，立刻信守承诺上前一步，打算将他就地正法。程前见他铁了心要追究，只好一边不情不愿地宽衣解带，一边故意恶心颜征明。 大师兄，我可三天没洗澡了，就不怕污了你的眼吗？ 颜征明罕见的没吭声，他伸手一把将程前扭扭捏捏挂在身上的袍子一股脑地拽了下来，一眼看见了程前后背上那一条几乎从左肩拉到了右侧腰的淤青，紫的已经发了黑，周遭破裂的血管痕迹好像蛛网一样漫开，在那少年苍白的脊背上显得十分触目惊心。除此以外，程前身上还有很多深深浅浅的伤疤，有些颜色较深，有些已经浅得快要退下去了。虽然引气入体不代表能辟谷超脱，但入了气门之后法骨洗髓，身上并不像凡人那样容易变生污垢，伤口也几乎不会留疤痕，除非还没来得及好利索。颜征明只看了一眼，立刻就受不了地移开了视线，那胸口好像被人狠狠地重锤了一下似的，心疼的都快要揪起来了，连自己的后背也跟着隐隐作痛。他对程前涌起一阵无来由的愤怒， 胸口剧烈地起伏了几次，才勉强压抑下来。 去床上趴着。 严征明说道，忍了半晌，还是没忍住，恨声补充： 你要是再小两岁，我一定揍得你师父来了都不认得，混账东西。 程前自己试着转了几下脖子，都没扭不过去，只好一言趴下，让大师兄给他上药，同时给自己找了理由。 淤青嘛，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其实没什么。 没什么。 严征明的声音冷了下来。程前不敢再招惹他，将脸埋在被子里，专心忍痛。降魔杵天然带着天罡煞气，要不是使降魔杵的那人是个二把刀，发挥不出十分之一的威力，那玩意儿能隔着后背将程前的内脏敲个遍碎。严征明骂人的话已经滔滔不绝地涌到了嘴边，可是临到出口，他却还是什么都说不出来。经过了这么多，严征明头十几年缺失的心与肺终于后知后觉地长了回来。程前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都是怎么来的，如今五脏六腑俱齐的严征明都心知肚明。回想起来，一时的仇恨与激愤其实不足以支撑他走过这么多年。严征明不能不承认，是他这个年纪最小的师弟逼着他走到这一步的。程前从不曾苛责他这个掌门师兄任何事，他的态度从一而终，你行你就上，你不行，我粉身碎骨也替你上。程前身上每一道伤口，对于严征明而言，都是一记抽在脸上的耳光，抽着他一时片刻也不敢停歇。最困难的时候，严征明曾经整宿整宿的合不上眼，噩梦里都是他这个师弟。严征明的被子里透着股安神香的味道，暖烘烘的，能透入四肢百骸。程前这几天一直守在乌篷草旁边等待时机，实在是累得很了，俯卧期间不多时就不想动了。严征明上完药，看着少年越发劲瘦的腰线，心里忍不住想到， 掌门印挂在我脖子上，就算没有我，还有李云，连韩渊都比你年纪大，你就和水坑一样，每天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懂，不好吗？为什么凡事逞强成这样？你将师兄们都置于何地？ 可是这些话他对着任何人都说得出，唯独对着程前那张因为放松而显得有些倦怠的脸说不出。因为这些年的相依为命，严征明就连对他道声谢都显得肉麻得很，更不必说这样的长篇大论。心绪几次起落，最后严征明只是硬邦邦地叮嘱道， 周寒正回来了，但他不会久待，不管怎么样你都忍着点，少出头，听到没有？ 程前昏昏欲睡地应了一声，明显荡了耳旁风。严征明低头一看，发现这小混蛋的眼睛都合上了。程前微微侧着脸，眼睫还时而微微颤动一下，眼下有一圈浅淡的青黑，连一点没来得及退下的志气都被那股疲惫遮过去了。严征明叹了口气，收好了伤药，不再出声，轻手轻脚地将程前的发髻散开，拉上他的衣服，又拽过一床薄被给他盖在身上，自己守在一边打坐。不过坐了片刻，严征明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感觉不问明白这个关键问题，他不能安心入定，于是他果断推了程前一把。 喂，你真的三天没洗澡了？ 程前给了他一个杀气腾腾的后脑勺。如今严征明早就不复当年的心绪浮躁，用打坐入定代替睡眠已经是家常便饭，可这天还没破晓，他却突然一阵心烦意乱，中途睁开了眼。夜色未央， 程前已经不知什么时候走了。从严正明认识程前那天开始，他就没睡到过大天亮，被子里还有余温。严正明静静地坐了片刻，凝神仔细思量，并未发现自己有什么瓶颈，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简直就像有什么要事要发生一样。他挥手拨亮灯，在房中往返踱步几次，从灯罩下取出了三枚铜钱。严正明不通卜算之道，以前见师父这样做过，可是每当他去问的时候，师父都不肯教。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此乃左道旁门，不必详识。 青龙岛上要出什么大事吗？ 三枚铜钱在他灵巧的指尖上下翻飞，严正明把玩了片刻，将思绪放空，而后坐下来开始默诵清净经。果然，周寒正是个丧门星，一回来就没好事儿。韩渊的消息很经得住考验，隔日讲经堂上就宣布了大比的消息。讲经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左护法与永远一张讨债脸的右护法难得都到齐了，宣布所有引气入体者都要参加，不想和别人动手的可以主动弃权认输，否则便要上场。优胜者可以不必拜入青龙岛主门下，就能进内堂阅读典籍，听内堂弟子传道授业。上面没完没了地说着规则，程前则在下面头也不抬地拿着刻刀雕琢一块巴掌大的木牌。严正明扫了一眼，顺口给旁边的韩渊解释道： 那叫做傀儡符，戴在身上可以替人挡一灾，是冥符中著名的七大符之一，总共108刀，刀刀勾连，一笔都不能断，一刀都不能错。你看这偏了一点就废了。 程前的刀尖不知被什么别了一下，灵气陡然泄出，坐在旁边的韩渊只觉得一股阴冷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随即便散在空中不见了。他惊叹地瞪大了眼睛。严正明懒洋洋地往一侧一靠，拍拍程前的肩膀： 引气入体不过六七年就敢沾七大符，你真是逼人太甚啊，铜钱。 程前将废弃的木牌与刻刀都放在一边，坐正调息。严正明接着对韩渊道： 下刀错了，有时候是因为不熟练，有时是因为没力气了。你三师兄这就是没力气了。小铜钱，你怎么想起刻这个了？ 试一试而已。 很快，严正明就知道他是为什么而试一试的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